对。口见官罪，龙人殿为为好，无神殿四方皆在，臣一再谢去臣王听使传，我军路途多艰险，人人时刻念他安。南朝苏武奉旨前来护藩，是我在郎之家前夸下海口，并传苏武其汉室归降各国。小凡的金花已取得。海口川平我巧言舌辩，传子清去汉室归降不凡，叫人来带路朝鲜那般。关于回顾了同理之人 去通报是我要见。 是。门上哪位在？ 做什么的？ 丁林王求见 后主。 是。 有请大人。 南风不断，归边的军令难辞，千里好。 我是丁林王求见。 哦，丁林王。来， 应 对他们引将，天朝一交，凡人臣出使一个，除公务之外，概无私交，容你翻平相见。 是。 来人禀 哟， 我家大人言道，天朝离教，除公务之外，概无私交，容日翻平相见。 啊，慢来慢来，哈哈哈哈，烦恼通禀，古有求见。 后主、哦。 是是是 是。是大人，古有 求见。 哦，古有求见。我吃饮， 大人吃饮。 请答一问。 啊，住手、 哦！原来是为兄说什么丁林王 啊？ 相识交锋，不会讲话。 哼，你就是我为你到了边空， 什么顶你吗？不顶你吗？还不依我，走了下去。哼！啊，不中！啊，不中！人生皆未见，冬雨三日上。君听待此酒，兄因何不还乡？ 臣叫臣叫，阿祖兄今上手交的大礼三百。 且慢，下官福节在手，君命在身，凡为臣死者，理应参军。皆不参军，何劳费力、 啊、那小弟致敬唱礼吧。 不能还礼，请坐、 啊、下了， 好过受恩深斥，便为下了。 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好过不得已而为之。 啊，祖兄，临场的遵照哪不 脱皮伏案？ 但不知汉朝国政何人掌管？ 还是那虎老将军？ 哦，还是那虎老将军？哎呀呀，这老儿还在？ 虽然年迈，越发的精壮了。 哎呀呀，倒也老当益壮啊、哎！ 本来是老当益壮 啊。啊，祖兄、你从南朝来到北国，这路途之上不知走了多少日期。 两月有余。 哦，两月有余、哎呀呀，快得很呐、啊！ 军民在身是怎好吃欢呢、 啊哦、哎呀， 当年小弟从长安来到佛国，这路途之上真正地走了50余天。 哦，这50余天也是两月有余 啊。这50余天也是两月有余。哎呀，日子算来彼此 一样 啊 啊 啊啊，祖兄，不在南朝来到佛国，有何贵干？ 只因身上念不尽流离之苦，可命下官前来相贺，不知法王他意下如何？ 活得好，活得好，龙争虎斗，活待五十。今日早朝，臣与郎侄议论国事，忽听小官报道，南朝来了一位使臣，前来贺班。是我问到小官是哪一位？小官回答，就是尊驾前来。是我在郎侄家前将父兄忠孝才能对郎侄细说了一遍，郎侄听罢是十分的欢喜。 他乃藩国的王子，听说下官前来，他欢喜什么？ 他虽是外邦的王子，却也是喜爱贤才呀。是我在郎侄家前夸下海口，丁劝不雄其还是归乡不过，与为女同时一致啊。苏兄不知尊意日何？ 为兄弟此意 要想祖国归顺得了，无人的情海枯燥。一片好心越烦恼，两粒茶吃也难逃。我到临头你自己遇到， 中心 thank you。 中国之人民。 参与听了 啊， 下战何事？ 我无 正事，闻得你帮脱销离异，今日一见，原来是武力之辈。 啊，你何以见得我不晓得离异呢？ 见过不怪，岂不是武力？你为何拔掉？ 为我拔掉？下汉苏信奉天子明诏，受之煎熬，到此江河难以可为，你就该下位迎接。你不下位便是无礼，怎么反倒我不晓得礼？嘿嘿，你吃此言真乃欠痛啊，欠痛。 好好好，孤家也不怪罪于你，已经前来求和，必须一国一件。 哪一件？ 要你归降国国。 呀呀， 俺祖母铁层层一片忠心，日月可照，要俺归顺你朝，除非是日从西起，你便有此望了。 这王家走不来归顺，一国同袍两把兵，看我指挥臣不分皇室，到此你要化归臣的。 两怕大日破海军， 自古忠臣不惜命，他是也能做忠臣的。望家乡。 天父王命到此江河，不想反王来此劝我，不想将我打在北海牧羊，一时无灾。可他虽同我三十余人，至今渺无下落。思想起来，伤痛人间。昨日有个打柴的樵哥对我言道，事到汉朝李陵带领三千人马在金秋关交战，又被虎儿擒之，召为驸马。我想李陵乃汉朝之有名的大将，未必肯降，是真是假，叫我难了我也。将军得过两军帐，有何见面见不花香。耳旁听得有人喧嚷， 人兄 臣，闻此人永在这海上牧羊，受尽风霜之苦，不日方出去赶风时不顾，同享荣华富贵，不知仁兄一家之祸 呀。 Thank you. 发怒，干得民不和，难得为清华断家子，难改刘春的这案到了山上庄。大兵中三代为臣诺，这个马这虎华来人群人心心宽广难容，这来不敌杨是大自然的诺，两岸神仙子王威神的刀地果然神的刀为神我神大波日子现在人人心情中的梦想还大了中神的心都要当我明当的

刚才是王梦云演唱的《大龙袍》，接下来请您欣赏叶绍兰演唱的《辕门射戟》。 刚才是叶绍兰演唱的辕门射戟，再请您欣赏李长春演唱的赤桑镇。刚才是李长春演唱的《赤桑镇》，接下来请您欣赏孙玉民演唱的《晴雯》。

再请欣赏李秉枢在三堂会审里的一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唱腔。 Yeah.